幸福的挑剔，最后对着自己不断看不起，写给我这世界都会怀疑，喜欢的梦只开到荼蘼。戴着乐意有眼睛彼此